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7集，内斗二。沈妙在夜里收到了裴郎送来的信，信上说傅修仪竟然让沈万想法子想让她嫁给周王。金哲和谷雨看沈妙神情不大好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就问道， 姑娘可是遇着了不好的事儿？” 沈妙摇头，心中却暗自警惕，前世今生傅修仪都是一样的好算计，不管能不能嫁给周王，只要他和周王牵扯上关系，沈家和周王都没有好果子吃。与沈家是触怒了文惠帝，让文惠帝觉得沈家支持周王，想要在夺嫡中暗自站队。至于周王就更是众矢之的了，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傅修仪除去两个潜在的危险，傅修仪真是打得一手的好算盘。至于他那位颇有实干的三叔，想要将他和周王绑在一块儿，不消说了，定会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法子。沈妙想着想着，心中便不由地发出冷笑。不管隔了多久，沈家三房的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伤害大房的人，如果可以将整个大房当作荣华富贵的垫脚石，也未尝不可。其心可诛啊。让莫晴进来。金哲便到外头去换了莫晴来。沈妙问莫晴，让你去柳州查的人可曾查到了？莫晴拱手道， 回小姐，柳州的人已经回了消息，似乎已经将人找到了，不过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打听那父子二人的下落，听闻还出了江湖令，生死不论。 沈妙舒耳就笑出了声，只是那笑容怎么看都透着几分冷意。常在清也真狠得下心啊，生死不论。沈妙让莫晴找的人是常在清的丈夫和儿子，如今四处追杀那对父子的人除了常在清还会有谁呢？常在清如今攀附上了沈万，就连自己的丈夫儿子也要赶尽杀绝以绝后患，难怪前生能走得那般远呢、啊，便是这份狠辣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。派人告诉柳州那边的人，保护好他们父子，尽快带回定京来。莫晴点头称是。沈妙忽而又想到什么，说道， 等等，你替我给风仙当铺的季掌柜带封信。 沈家和陈家的这场官司真是打得悠长缠绵，许多人都以为此案已经尘埃落定许久了，后来一问倒是还没打完，差不多整整两个月这个案子才落下眉目。陈若秋的确是无子善妒，加上沈老夫人口口声声说陈若秋待她并不尊敬，最后沈万还是给了陈若秋一封休书。这一门当初被所有人称赞男才女貌神仙眷侣羡煞旁人的美好姻缘，竟然是以这样一场闹剧收场。而沈万最绝的是在休掉陈若秋之后迅速将常在清抬为贵妾入了门。不过虽然如此，这一场官司也是两败俱伤，沈万在仕途上因此而多受阻拦，府中也消耗了大量银子，只是比起来陈家显然更惨一些。陈家有些名声，却因为本就是书香世家，银子这一方面却是不宽裕。陈老爷当初打这桩官司本来想的是不让人看清了陈家，却没想到这一场官司竟然会打得如此长久，打了足足两个月，打得陈家说是倾家荡产也不为过了。陈老爷因此元气大伤，反而将一切都怪责在陈若秋身上。陈若秋的母亲也有些怨言， 陈若秋本来在沈万那里伤了心，痛恨沈万不顾念旧情，又恼怒常在清人前人后两张皮。最难过的是沈月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，如今再被自己的父母嫌弃，便是觉得万念俱灰，几乎要绝望到尽头了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眼下他便寻不着的女儿如今正在衍庆巷的秦王府中，秦王府里沈月正在对镜梳妆打扮，他穿的衣料皆是上乘。沈家虽然也是富贵官家，可到底不能和秦国皇宫中这些布料相比，他戴的首饰也都是十分华贵，变身裸起和以往的模样太若两人。若说以往的沈月遵循陈若秋的吩咐，打扮的清丽脱俗，不被庸俗的金银困扰，如今她的外表看上去却显贵了许多。自然是的，因为沈月已经成了皇甫浩的侍妾。身边的婢子小心翼翼地给沈月送上热茶，沈月的神情却是有些不耐烦。她长了一张还算花容月貌的脸，在陈若秋日日熏陶下也称得上是温柔洁语，更何况看得出皇甫浩对沈庙有些兴趣，便挑着有关沈庙的话来说。有一日皇甫浩就轻佻地问他愿不愿意做自己的侍妾，沈月想了一夜，第二日就同意了。他根本没有别的退路。外头传得沸沸扬扬，沈家和陈家的官司几乎成了一个笑话。常在清有了身孕，若是生个儿子，他这个女儿只怕要被沈家扔到后脑勺去。便是不是儿子，因为陈若秋害得沈万被指指点点，沈万和沈老夫人也会厌恶他的。他的名字已经被沈东陵占据了，而这些日子还有传言员外郎家的王弼十分宠爱娇妻沈月的说法。越是这么说，沈月的心中就越是后悔不甘。不论他是不是真的喜欢王弼还是其他，只要想着如今沈东陵过着的舒适生活都原本应该是自己的东西，沈月心里就不甘心极了。他恨沈万无情，也恨陈若秋不争气，而眼下他也明白，凭借现在的自己想要接近傅修仪也就更不可能了。若是回到沈家，指不定沈万会因为恼怒陈若秋而给他安排一门蹩脚的亲事。沈月骨子里也有沈家人特有的凉薄，沈万和他好歹也做了这么多年妇女，当初亦是和乐融融，拳拳情深，可是到了现在，沈月看沈万的眼光竟是比外人还要生分警惕。沈月想，与其被嫁给不知名的人家，倒不如给皇甫浩做个侍妾。皇甫浩人生得俊美又年轻，更是秦国的太子，若是日后得了皇甫浩的宠爱，许是能升些品级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眼下若是能借着皇甫浩的事，或许还能护得住自己和陈若秋。于是沈月就成了皇甫浩的侍妾。平心而论，皇甫浩的沈月还是不错的，这自然也有沈月故意讨好的原因。不过眼下在明齐皇甫浩带的一众侍妾里，沈月还是最得宠的一个。或许皇甫浩也很享受官家嫡女却给自己做侍妾的滋味，眼下还是十分贪新鲜的。沈月问身边的婢子， 给陈家的信究竟送到了没有？ 婢子回道， 已经在路上了，大约快到了。 沈月没好气地饮了一口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